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最近的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当中，嘉宾史航推荐了一本书，名字叫做《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随后这本书就再次荣登书榜，京东科普书榜第一名，当当科普读物榜第二名。其实《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这本书早在去年就是绝对的流量担当，获得了众多大 V 的推荐。那么这本书为何如此受欢迎呢？逛动物园为什么是件正经事儿呢？暑期来临，在逛动物园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些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开始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啊，这本书的作者科普作家花石。花石你好。 大家好，我是花石。 另外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洛华。洛华你好。 大家好，我是洛华。 大家会想，逛动物园本来不就出去玩嘛，是吧？那既然是玩，就是放松的，一说正经事儿，可能就跟工作有关系了哈。那为什么要说逛动物园是个正经事儿呢？那真的是那样正经吗？你跟大家能介绍一下吗？ 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逛动物园它实际上有各种逛法。有一些逛法呢，就是大家随随便便把动物园当成一个有动物的公园进去随便看看而已，这种当然也是没有问题了。就是动物园确实是这样一个能让我们大家都非常轻松的一个地方。但同时呢，我们也有另外一种逛法，我们能够通过我们动物园爱好者的一些套路，在动物园里面获得更多更精确的信息，然后这样一种逛法也是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就是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来介绍更多的一些我们那种更深入的那种逛法，所以说我才把这本书起名叫做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 因为花石呢并不在北京，我们今天是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哈，来请到花石跟我们大家来讲这样的一本书。那一提到这个北京啊，大家可能首先讲到动物园就是一个北京动物园了哈，而且在花石的这本书当中也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北京动物园。那其实动物园呢，它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哈。那您能跟大家先讲一讲，那动物园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出现在什么地方？那动物园为什么又会出现这样一种存在？它的意义在价值在于哪里？ 中国最古老的动物园就是北京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它一开始其实不是一个我们面向市民阶级的一个动物园，它实际上是慈禧太后的一个万生园。这个实际上和我们全世界各种动物园的起源其实是有关系的。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动物园它其实并不是面向我们公众来开放的，而是说各个国家的贵族或者说是一些有钱的一些特权人士，他们的自己开办的一个庄园，在庄园里面放上这些奇牲异兽，这个就是成了他们的一些小的那种动物园。而在十七八世纪之后，全世界的市民阶层，他的这样一个阶层开始向上了之后，然后就出现了面向市民阶级的这样一种面向学术的这样一种动物园。全世界第一个科学性质的动物园是英国的伦敦的动物园。伦敦动物园它一开始是 英国的伦敦动物学会他们来主办的。就到现在为止，这个动物园它都是不拿国家财政，而是由伦敦动物学会他们通过一些小额的一些资助，或者说是一些捐款以及他们的门票来养出来这样一个动物园。这个就是动物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发展历史，就是我们能看到它当年是一个贵族的一个玩物，最后变成了一个市民阶级，他们来陶冶情操，来研究学术，来了解自然的一个区域。 所以也就是说，当动物园刚刚出现的时候，它并不会对于动物在动物园里面活的是不是好啊，环境是不是有利于动物去更好的生存，没有这点考虑，仅仅是 这就 公。 得看一开始建这个动物园的那个贵族他是怎么想的了。当然，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很老的一些动物园，它早期的一个时候，它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我们可以说的一个词就是集邮。我们很多朋友他们集邮的话，就是他们会收集各种各样的邮票。而早期的一些动物园，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收集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动物，但其实并不太在乎这个动物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真正我们一个动物园在乎一个动物之后，可能就在二战之后，就是全世界都兴起了动物福利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得在乎动物它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这样的话，才有了更多动物园，他们关注动物是如何生活的，关注动物生活的好不好。 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英国伦敦动物园，您在您这本书当中哈也提到过，把它作为这个优秀动物园的典型的代表啊，作为专门的一篇文章跟大家来介绍。那么您在那本书里 对 面 的， 也提到，其实伦敦动物园面积不大，很小，好像我印象当中应该您提到只有15公顷，是吧？是 对， 吧？ 是的， 但是它依然很好看啊，依然很好逛 对的， 啊。您也说了，说在那个里面就15公顷那么小，但是待一天也不觉得腻。哈，所以这里呢，也要问您一下，哎，您觉得一个动物园优秀与否，好或者是不好，好逛或不好逛，怎么去评价它？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动物园，它能不能把动物的展示的好看，什么叫展示的好看呢？这个首先我们得把动物养得好，对不对？就不能让动物看起来惨兮兮的。如果你到动物园去看到动物，它只是生活在一个水泥的一个小笼子里面，动物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样你观察它，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对不对？必须得给动物提供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设施，或者说是提供它们生存的所需。或者说是你和他们在野外生存的那种环境，能够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让它生活得很好，我们才能够从它身上看到更多的一个信息。 您在书中还提到了很有意思的两个概念哈，一个叫做动物的自然行为，是吧？还有一个是 对的。 动物的叫刻板行为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这个词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叫做动物的自然行为？什么叫动物的那样刻板行为？那我们看这个动物在动物园里面生活的好不好，如何去分辨它？哎，这个动物怎样的动作算自然行为？怎样的动作算刻板的？ 我们先来说刻板行为，就大家在动物园里面一定看到过一只老虎，或者是其他一种什么动物，它绕着一个地方不停地转圈儿，或者是不停地做一些非常单调而重复的这样一种动作。这样一种动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刻板行为。存在刻板行为的动物呢，它肯定是遭遇了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状态，或者说是不太好的一种对待。比方说，它可能环境太过于单调；比方说，它可能是被惊吓过。比方说，它可能遭受了一些其他一些不太符合动物福利的一些状态，这样的话，它们才会出现这种单调或者说刻板的这种不太自然的一种状态。只要是一种动物在动物园里面出现了刻板行为的话，那么这个动物它实际上它的生活就是有一点问题的。而我们说的自然行为呢，就是一种动物它在自然环境里面能够重现出了一些它自然而然的能够做的一些动作或者说是一些行为。就比方说，我一个动物它在取食的时候，比方说这样一种陆生的动物，它的食物位于比较高的地方，它会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一些力量、自己的一些经验，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技巧，想方设法了把这样一种食物给拿下来。这样一种比较动脑子，或者说动它自己身体的一种取食的过程，就是一种自然行为，或者说是它在自然环境下面可以展现出来的一种求偶啊，或者说是冬眠啊，或者其他一些他们在自然里面能够出现的一种动作或者行为，这样就是自然行为。 但动物园本身啊，它就是一个人造的， 是吧？那即便是把动物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面积拓展的再大啊，把它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环境模仿的再像它的自然的一个状态，它也是一个人造的环境。那么我们有可能在动物园当中看到动物体现出自然行为吗？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熊的冬眠，咱们在书里面都看到过熊是会冬眠的，对不对？ 嗯。 但是在动物园里面，熊很少冬眠，为什么呢？一方面它被游客打扰，另外一方面动物园没有给它比较好的一些，就是说我能够在一个地方藏着，然后能把我自己给放在某一个角落里面待着，这样一种能够冬眠的这样一种环境，这就导致了它们无法冬眠。而这形象就是说明了我们在动物园里面经常应该做的一个事情，我们应该在动物园里面给这些我们饲养的动物创造一些可能性，有了这些可能性，他们可能就会展现出来他们的自然行为。熊可能可以冬眠，我们的河可能可以游泳，可能可以刨地，我们其他一些动物也可以展现出来他们这种各种各样的一种自然行为。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有关动物园的历史、动物园的故事啊，和如何去区分动物园的好和不好哈。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也展现了很多动物园的故事。您最开始又是如何考虑的？说，哎，我专门要写一本跟动物园相关的书呢？ 啊，其实这个事儿很巧了，就陆华他们也知道，就是当时我从上一个工作中辞职之后，然后就想自己做一点事情。我从小就是很喜欢动物园，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计划，然后就想把全国的动物园全部给逛一遍。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商务印书馆，也就陆华他们来找我，就是说我能不能把就是逛动物园的这些历程全部写下来，然后全部汇成一本书，然后之后就有了这本书。这个实际上你们也可以问问商务印书馆，他们也知道很多。 对对，就是陆华，其实和这个花石认识的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哈。 哎，是的，是的， 这个您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就因为这个商务印书馆，我们做这个博物类的图书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博物学这块有很多这个积淀，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商务印书馆主办了一届博物学文化论坛，当时邀请了各大高校研究所，还有这个在博物圈很活跃的这些嘉宾和老师，其中花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很受关注的一个作者了，其实我之前知道他在微博上，在微信公众号上都很活跃，但是我第一次就是被震撼或者被吸引的时候，是因为在那样一个礼堂里非常正襟危坐的一个环境中，别的老师都在讲一些博物学的科研的论文，可能相对的 学术一些， 相对的学术一些，我们可能很难一下子就给进入进去。但是当时花花打开 PPT 放了一段长臂猿唱歌的声音，我就一下子给清醒了，然后就看着那个 PPT 就觉着这个老师他的这个分享的方式非常有个人特色，而且他讲话的语言也特别活泼，看他的文字就像他本人像一个导游一样，当着你的面跟你说一些这些动物怎么怎么回事啦，他们怎么生活呀，怎么玩游戏呀，怎么吃饭的，就觉得他一个是动物园这边懂得特别多，再一个他的语言风格特别活泼，我觉着我们老百姓肯定爱听爱看，所以我们编辑室当时就向花老师伸出了橄榄枝。是这样 的。那时候已经开始策划说写一本跟动物园相关的书了吗？ 其实动物园这块吧，我在之前做的一些选题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国内的动物园相关的图书市面上一直没有。然后花老师的出现呢，我觉得这绝对话是一个大家很关注，可是又市面上没有一些书我们能来介绍的，算是一个特别大的空缺。所以我想如果有这么一本书，花老师一定是首屈一指的。 哦，是这样哈。 对，我们看得进去，听得有意思，大家也就学得明白，学得好玩。 对，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最开始也提到了长臂猿唱歌， 是吧？ 啊， 我印象当中是有的哈。哎，那花石，长臂猿唱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您能跟大家，因为刚才正好洛华也提到了嘛，但是绝大多数的我们的朋友是没有听到过长臂猿唱歌的。那您跟大家说说，他为什么要唱歌啊？他唱歌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啊？是不是我们能够有机会在哪里能够听到这样的歌声呢？ 长臂猿它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生活的一种动物。就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实际上长臂猿是一个特别的意象。你像我们有一些唐诗，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满上，然后或者说李白那句那个梁月胜啼不住，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个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诗句是讲述了长臂猿的一些个唱歌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中国人他都是没有听过真正的长臂猿的唱歌。 对，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多，能够供长臂猿生活的环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说中国的长臂猿呢，可能是从长江流域然后一直往南退缩，到目前为止只有海南、广西和云南这三个省还剩有野生的长臂猿生活了。长臂猿呢，在野外的时候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然后每天早上每一个长臂猿家庭都会通过歌声来表达这样一个意思，这块地方是我们这个家庭生活的，你们不要来侵犯我们的家庭，我们这个家庭很强。这实际上是一种就是宣示地盘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社交的手段。而在我们动物园里面呢，长臂猿实际上保留了这样一种自然行为，他们每天早上只要是这个长臂猿，他们能够保证一个家庭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他展现出来这样一种保证我自己家庭环境或者我们家庭地盘的这样一种行为的话，那么长臂猿就会唱歌。如果大家想去听长臂猿唱歌的话，可以到自己身边的动物园看看，自己身边的长臂猿是不是有足够多的这种家庭，然后如果他们养的比较好的话，那么在每天早上的时候他们是会唱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您对中国的动物园这么的了解，那截止到现在哈，就截止到我们这个节目录制的时候，您去过中国的多少个动物园了？您有统计过吗？ 中国的动物园我写过的话可能都50-60个，然后我去过没有写过的加起来可能也有100多个了吧。 国外的动物园也去过不少，因为我看您在书里面也介绍 了 几个国外的动物园，是吧？ 我去国外的时候一般到一个大城市，如果这个大城市有动物园的话，我一般都是会去看看，因为有时候国外的一些动物园我们能看到一些我们在国外看不到的动物，去的话能见到很多惊喜。 对对，没错哈。那这本书呢，我刚开始没有翻开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说，哎，这是个讲动物园的书，那么从开始到结尾肯定是一个一个动物园介绍。后来等我翻开这本书之后发现不是，你首先跟大家介绍了什么样的动物园算好，什么样的动物园算不好，然后举了一些这个正面的例子，当然也举了那么一个反面，但是现在依然在努力当中的例子哈。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例子先跟大家举出来，然后到后面再讲咱们中国的动物园呢？ 其实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想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园是好动物园，所以说我会在一开始的篇幅里面给大家去介绍，就我们世界上的一个动物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些国外的好动物园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坦率来说，国内的很多动物园它其实不够好，所以说国内不喜欢动物园的人也很多，所以说我想先通过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比较好的动物园来让大家看一看动物园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以及动物园能够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以此来让大家了解我们动物园的未来才是什么地方，一个好动物园应该向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发展。这是我比较想给大家展示的一个东西。然后我想在这个书里面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逛动物园，这个是我们下一步要说的了。 对对对，没错。而且呢您还专门用一个章节讲我们如何去逛动物园，而且还是以这个北京动物园为例 的是吧？那您为什么要一定要以北京动物园为例？那为什么要专门有这么一章来专门去讲动物园应该怎么去逛？ 其实是这个样子了，就是我是一个北漂，我在北京待过我10年。虽然说我现在不在北京，但实际上我在北京实际上待过非常久。而北京动物园实际上是除了我家乡的武汉动物园之外，我逛过时间最长的一个动物园。而北京动物园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动物园，也是就是从历史上来说它是实力最强的一个动物园。虽然说它名字里面没有 但它其实是事实上的中国的国家动物园，它里面有很多动物，实际上并不是北京本土，而是全中国收集而来的一些动物。它展示的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些野生动物的状况。所以说，就是如果你能挑一个动物园来代表整个中国动物园的状况，或者说是整个中国的动物的一些分布的话，那肯定就是北京动物园了。而我在北京动物园又逛过那么久，所以说就希望以北京动物园为例，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这些动物园爱好者，我们是怎么逛动物园的？我们是如何在一个动物园里面获取更多的信息，了解更多我们想知道的一些事情的？而以此为例，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就是如果大家按照我的那个套路来，实际上是能够发现更多我们以前发现不了的东西的。 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说在今天节目里面完全充分的展开，您跟大家讲讲动物园到底应该怎么逛。您能够浓缩成几点吗？比如说跟大家说说，到底我们逛动物园的时候，哪些是需要大家来格 好的， 外 没 的 问题。 来注意的？ 首先就是我们逛动物园，实际上是有若干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们是在动物园里面看不一样的动物。就比方说，我们在北京动物园，北京动物园的西北角有一个地方是鹿苑，在这个其实游客非常少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中国特有的一些哺乳动物，一些鹿。比方说，我们在那儿能看到黑脊，黑脊是中国比较特有的一种脊。我们在那儿看到豚鹿，豚鹿是一种在中国灭绝了又重新发现了一种鹿，这是我们在动物园去想看到的一些我们除了狮子、老虎这样一种所有动物园都有的之外的，能够看到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动物。而通过这些动物，我们能够了解自然界是怎么组成的。除了这些比较特别的物种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个体，就比方说熊猫，熊猫大家其实也应该都看过了，各个动物园里面其实又都有。但是如果我们去深入了解一下熊猫的话，会发现熊猫和很多动物一样，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一些性格。比方说，北京动物园有一只熊猫，名字叫做谷谷，就是古代的谷。谷谷，谷谷，我们经常说它是北京动物园的安保大队长，因为就是在以前，就是北京动物园的熊猫的那个圈舍，就是它的围栏没有特别的完善，就会有人翻过去想进去和熊猫去亲密接触，然后好几次翻进去都碰到的是谷谷。谷谷非常勇敢的把那些人给咬出去了，就我非常喜欢这个个体，真的是有礼有节。但是这个个体呢，它又是非常讲道理的一个个体，它是整个北京动物园做行为训练做得最好的一个动物。外国的一些政要来北京的时候，也都是由谷谷来接待的。 礼节很到位，是吧？ 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个体。然后我们除了看那些不一样的动物之外，而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去看一种动物的自然行为。我们能够在北京动物园里面看到一些鹰的一些取食啊，或者说是大象的育幼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水禽的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一种行为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一次一次的去动物园，我们所想观察到的一些更重要的一种东西。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这本书还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哈，洛华也跟大家说过，就这本书在出版的过程当中，又正好赶上这个疫情，在这个书的出版过程当中，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情况？您作为这个责任编辑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本书其实在最初上架是在2020年的1月份，也就是当时疫情最严重肆虐的时候，原来计划的一些营销啊，还有宣传的活动，包括跟粉丝、跟读者去见面的这样一些活动，都突然没有办法参与了，所以我们当时很着急。但是突然借着这个直播的突然兴起，我们就是在很多平台上推出了花老师带你云逛动物园。因为这个疫情的一些最开始的一些缘由，所以人和动物的关系突然又降到了冰点，又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那么，在《动物园》这本书里，又重新有了一些考量，所以这时候花花的云逛动物园就不单单是一个攻略，它更多的是带出了一个问题：说我们跟动物到底是应该怎么样的相处？不光是一个娱乐的一个作用，也不仅是供科研机构去研究的一个作用，他们可能更能像朋友一样。 跟我们去融洽的相处，因为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一个环境中的。也是因为这本书呢，花花也被当选了这个武汉动物园的网民园长。 是这样吗？花石， 武汉动物园网民园长实际上就是在大概2020年的1月份，就当时听他们说有这个事儿，然后大概也是4月份我们公布的，就去实行我的网民园长这个职责，在武汉动物园帮他们做了一些事情。 这本书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照片哈，那么这些照片是花石您亲自拍的吗？还是说在网上找的呀？ 对，都是我自己拍的。 那包括那些就是夜行动物，我记得是在新加坡的动物园里， 新加坡 对，有夜行的那个，那些照片也是自己拍的是吗？ 对，都是我拍的。就是我印象里面，在我发那一条照片之前，新加坡夜行动物园就基本上没有特别清楚的照片在网上流传。 那是不是得扛着一些非常专业的设备过去才能够拍得好？ 对，是的，就是我逛动物园的时候，我都会长枪短炮的带着，然后在各个动物园里面拍摄一些照片。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摄影师，我是国内就是做生态摄影的一个泰斗，名叫西志农老师的徒弟，所以说我在各个地方都是拍照的。 对，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稀缺之处，因为很多动物园可能花花能拍到的角度，可能一般的咱们的游客不一定能够拍摄得到，有些环境有些动作，它就是动物的一些行为咱们也很难观察得到。 而且呢，它能够反映出这个动物的很多非常自然的那一面，是吧？ 哎，是的。 另外呢，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封面也很有意思，一个小男孩周围那样的不同的动物，然后跟着他一起他和动物融为了一体。这个封面的设计是咱们从这个出版的这一块是如何考虑的？ 封面是一个叫雾野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插画师给我做的。当年有一套就是博物学的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叫做物种日历，物种日历最好的那几套的插画都是这一个画师去做的。当时我们做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就是我想把我拍到的那些比较好的一些动物，你帮我把它画进去。然后他确实给画上去了。然后我跟他说，你要不然把我也画上去吧。然后他非常直白的跟我说，把我画上去之后会影响销量。所以说他就画上了那个小男孩。就其实这个感觉实际上就是我们人和动物是一体的，我们和自然是同行的。 那这本书啊，现在就是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修订版，是吧？那么在这个和2020年1月份刚刚推出的时候，它增加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最重点的实际上是加了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和武汉动物园这两个动物园这两年的一些更新。就比方说，我们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在2018年之后，其实是新开了好几个笼舍。他们整个小红山上面是增加了好几个猛兽的这种展区，这种展区实际上是可以说是中国最顶尖而世界比较先烈的这样一些展区。就我为了让这样一本书能够更贴近于新的时代，能够更多的展现出中国动物园人的一些努力，所以说增加了这样一些更新。 那会不会以后随着您去的动物园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本书的内容也会在逐渐逐渐的再继续增加呢？有这样的计划？ 其实我也希望就是每一年都能够有一些新的动物园的一些改进，或者说是一些我觉得能够适合家庭的这些动物园，然后把它写进去。当然也这也希望就这本书它的销量能够一直还不错了。如果这书一直没人买的话，我肯定不会更新了。 那目前哈，我们从这个编辑的角度，有没有了解到，比如说我们的读者呀，我们的受众啊，通过读这本书了解这本书，他们的这个反馈怎么样呢？ 他们的反馈特别热烈，而且有很多都是我们之前意想不到的。最开始的这本书，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全国动物园的攻略。但其实呢，它的第二个角度就是可能，除了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看这本书去逛动物园之外呢，它更多的是一个自然教育，就是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动物如何很努力的生活，其实也会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也要会努力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去克服那样的一个困难。所以它就除了娱乐之外，它有一个自然教育的这样一个角度。然后最新的一个热点的话题又引起了我的思考，就是这本书其实还是可以从管理学的角度去切入，比如说你是一个负责人，你要运营一个团体或者一个机构，那么 如果像动物园一样能够让动物有自然行为，能够生活的舒舒服服的，永远在这里生宝宝，永远在这里游戏，那么这个机构可能就算是管得比较好了。 嗯， 所以这个游乐的一个角度，然后自然教育的一个角度，还有管理学的角度，都是这本书就是读者们可以切入到的点。 嗯，对，而且现在啊正值这个暑期，很多家长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动物园参观。 对， 那么尤其呢像北京动物园这样规模大的历史悠久的动物园也成为了旅游的热点。那北京呢可能除了这个北京动物园之外，可能还有这种大兴的啊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等等哈。那么这里呢我还想最后想问一下花石哈，那么您觉得在暑期的时候，如果孩子的家长带着孩子去参观动物园的话，应该怎样去提醒孩子注意一些什么，怎样的能更好的去参观动物园？ 其实我觉得到一个动物园最重要的是观察动物。 嗯， 就这种观察的话，实际上就是并不是说就是动物和我们有互动，它和我们有一些产生了一种什么关系而好，更重要的就是它能够在自己的一些正常的自然的状态下，我们去观察它的一些自然行为。我们不妨带着望远镜去动物园去观察这些动物，远远的看看它们在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去了解它这样一种动物它们呈现出来一种自然行为，而我们想去了解它的一些自然行为，实际上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就比方说我们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它们最容易呈现出来的活跃的时间像是一早一晚，就是我们早上动物园刚开门的时候，我们进去看的话，动物园是最活跃的。然后中午太阳最大的时候，动物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太热了我们也想休息，对不对？动物在那个时候也是不活跃的。然后在我们下午要下班的时候，动物又会开始重新开始活跃。就这个我们逛动物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最活跃的时候是一早一晚。 那另外呢有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行为是不能做的，在参观动物园的时候是要禁止的，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最应该禁止的就是投喂动物。我们投喂动物的话，动物会呈现出来一种乞食的一种状态，就像我们大家要吃的。而一种动物像大家要吃的话，它就永远不会去呈现出来一种自然行为。所以说我们在动物园里面一定不要给动物投喂。 洛华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说的吗？ 刚才花花说到投喂，我也想替他补充一句，就咱们北京动物园这个水平啊，动物们都吃的可好了，很多都是冷鲜那个空运过来的，所以呢大伙儿不用担心他们没吃饱，所以这个投喂的这块就不用替他们操心了，他们吃的都挺好的。关于这个暑假怎么逛的话，我个人有一个小建议，我建议咱们不管是逛哪里的动物园，先放一放那些特别火爆的非洲四大件儿。什么狮子、长颈鹿、斑马和河马，可以看一看咱们中国咱们国内当地的物种都有哪些，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对咱们本土的这些动物有一些了解之后，可能会对我们家园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感情也会更深，也算是一种在地的关怀。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关注到自己家旁边这一片地的动物朋友们生活的怎么样，那我们对这个群体对祖国的感情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高度了，也就刚好符合了咱们现在在提倡的这个生态文明的建设。我觉得可以关注关注咱自己的本土动物。 好，那么今天呢就非常感谢两位哈，跟大家共同分享了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这么一本书，以及呢涉及到动物园的故事、动物园的知识，还有我们自然的相关的知识。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